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 张常宁发球，球打得不错，他打得好，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锐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爱拼才会赢聚焦全运会，看看本周咱们北京健儿们的表现。赛场直通车来看篮球方面，中国女篮出战亚洲杯。其他方面如果有时间还会带您看看排球和羽毛球等项目的消息。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也可以跟我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爱拼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咱们来看看本周来自全运会的消息啊。先来看看北京健妹本周的表现。那么乒乓球项目呢，昨晚全运会乒乓球男双金牌赛，马龙王楚钦以4-0战胜延安徐晨浩，北京队是包揽了金银牌。那么这个呢也是马龙夺得的第四个全运会冠军。在此前进行的男子团体比赛中呢，马龙王楚钦领衔的北京队是在决赛中获得了亚军。在昨天进行的射箭女团决赛中，北京女队呢是击败了上海队，最终夺得冠军。那么上一次北京队夺冠哈，还是要追溯到1997年，恭喜北京女队。9月23号，在陕西进行的第14届全国运动会体操比赛是进入了第5个比赛日。在当天进行的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北京选手肖若腾以87.532的总成绩夺得冠军。另外，本周北京选手于静瑶在全运会女子100米和200米蛙泳决赛中夺得双冠。那么22岁的于静瑶被大家称作是全村的希望，因为她几乎是北京体育代表团在游泳项目上唯一的争金点。果然呢，她也是不负众望，拿下了2个冠军。U20男排铜牌战呢，北京队是以3-2最终惊险战胜江苏队，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那么这也是北京男子三大球在这届全运会的最好成绩。全运会男篮 U22小组赛最后一轮呢，北京队是挑战辽宁队。北京队刚开始呢是一度领先了7分，但是辽宁队从第二节后半段开始发力反超，最终北京队是以58-79不敌辽宁，无缘4强。不过在昨天进行的比赛中呢，北京队多点开花轻取天津。今天下午1点半啊，目前已经开始的啊是全运会男篮5-6名的一个排名赛啊，由北京对阵陕西。今天晚上呢7点半是决赛，由辽宁队对阵广东队。9月23号下午，全运会女足成年组半决赛率先展开一场争夺，最终雪藏多名主力的北京女足是以0-4不敌联合队，无缘决赛，最终位列第四。其实，在本届全运会中啊，其他项目也有这样的叫奥运联合队哈，比如说男女4x100米混合泳啊，这个徐嘉余、闫子蓓、张雨霏还有杨俊轩，还有男子这个三人男篮也是有这个奥运联合队，包括像男子4x100米接力赛哈，也是组成了一个奥运联合队，最终夺金。不过呢，这次的这个奥运联合队呀，也是收到了不少质疑啊。很多人就觉得，全运会那你就应该是各个省市区队之间的竞赛，你奥运代表队啊，你组个队，那谁能赢你啊？那么对于这次被热议的联合队，咱们也来听一听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的看法。 哎呀，那天看了新华社体育部的主任，我们都叫许大师，今年也该退休了，参加完最后一届奥运会，他对这一次的这个联合组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说一直反对这个联合组队。什么叫联合队？这是对体育的亵渎，这也是对其他省市备战全运会的健儿们的一种不尊重。这个联合组队或者叫做类似的这种奇葩呢，其实往届奥运会都有。比如说那会儿有8队去参加比赛，但是呢计入分数 不计入金牌，金牌是跟别人分啊，或者计金牌数不计积分等等，还有后来可以联合组队的，比如说你这个运动员本来是辽宁的，然后你借给到上海了，如果上海他们拿到了，然后你就辽宁呢也积半块等等吧，就各种奇葩。但这一次的这个奇葩呢就更奇葩了，就直接就是国家队。你比如说北京女足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小组赛前面还输给了山东，然后好不容易赢了武汉，然后再赢山东，然后进了四强，在和联合队，那联合队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女足，只不过就不是贾跃泉带领的，是水庆霞带领的这队伍，然后跟他们去比赛。这场比赛比如说马晓旭是现在北京队当中的绝对主力，虽然北京队遇到了种种的资金上的困难，在参加全国女超联赛当中几乎现在是裸奔的这样的状态下，这些队员还能够留在队里，特别像马晓旭这样的这个队员，虽然是老队员，但也是曾经的明星队员，包括郭雅莎，这也是国家队的曾经的主力队员。那么他们马晓旭没上场，报了名，干脆郭雅莎都没在名单里，那你说你当然就会被大比分被联合队干掉。那这个联合队也不懂事儿，明明人家没上什么主力，你差不多得了，1-0、2-0赢了就完了。这比赛既然你都已经知道结果的比赛，你说你还踢得什么劲呢？那么为什么联合组队呢？说是为了奥运会之后大家有一个缓冲，和地方队也没怎么配合，还不如让他们再去集中练练。你如果说像游泳的那个联合组队，你这还有情可原，就是他是国家队，如果能够连续的大赛当中一起参赛的话，那可能对将来参加国际比赛，国内练兵一致对外嘛，那会让他们的默契度啊、熟悉度啊会有提高保持。但是你像女足这样的成绩的球队，你现在已经变成了落后项目了，你有必要让这些孩子还留在国家队吗？那不如到各个省市去激发一下省市队的积极性。现在北京女足这场比赛犯难在哪儿呢？是这些队员，因为不是说了吗，如果他们拿了冠军跟大家别人去分这个金牌，你比如说女子足球你拿了冠军了，哎呀，场上的11名队员他们如果来自11个省市自治区，那你就每个队可能会积半块，是什么0.几块，有人说是不是1/4块呀，反正是你像游泳的接力比赛，如果是联合队拿了冠军，就是国家队拿了冠军，那么你这个队里有浙江的，有山东的，有上海的，有北京的，那这四家各积0.5枚金牌，那实际上就本来是1块金牌，现在变成2块金牌了，让大家来分。所以你这种既为金牌论又不看重金牌，说是要看重的默契度的，总之就是奇葩。真的，我赞同许继仁的那个说法，真是对体育的一种亵渎，对别人的一种不尊重。人家练了半天，像北京女足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资金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一直在坚守着，然后真到了全运会，你不管他最后能不能真的赢这个国家队，你让他连拼的机会都没有。他为什么不敢拼？不是说他不想拼，他不能赢，就万一赢了怎么办？那你就会得罪现在国家队所在的组成的这个11名队员所背后的各省市自治区。人家说你看我们好不容易能积0.5个金牌，结果你进来了给我们搅和了。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全运会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每年都会花样翻新的弄出一些金牌。我觉得既然是练兵，既然是为了一致对外，那你就踏踏实实的练兵，然后你有本事你再组起队来。因为虽然说2023年的巴黎奥运会时间有点紧迫啊，但是也不至于紧到说非要把这些孩子刚从日本回来又聚在一块儿，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哎呀，真不知道下一届全运会还能开出怎样的一朵朵的奇葩。 奇葩的是规定，不奇葩的是运动员。那么在这届全运会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些老将不断的挑战自我，取得新的突破。比如游泳项目哈，傅园慧是夺得了100米仰泳铜牌。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示呢，现在泳池中像他这个年龄的运动员已经不多了，这也会是他的最后一届全运会。乒乓球项目中呢，也有一些老将令人敬佩。联合队组队的许昕、刘诗雯在混合比赛的决赛中呢，是以4-2战胜了黑龙江组合，最终摘得冠军。 31岁的许昕和30岁的刘诗雯，作为乒乓球运动员来讲，这个年龄已经不算是年轻。看到他们圆梦那一刻默契的笑容呢，也是真的为他们感动。乒乓球男团半决赛是由北京队对阵陕西队，41岁的洪英超与33岁的马龙在第四场打得难解难分。我们觉得这就是老将的执着。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小将哈，初生牛犊不怕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那么对于这些老将和小将，咱们一起来听听梁岩老师的评价。 这个全运会看什么呢？我一直认为哈，这么多年就是看小看老，小就是看年轻后备力量的这个检阅，他们到底在全运会上能展现出什么样的成色，那也就预示着在下一次的国际大赛上他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去参加。你比如说这个女子跳台，这是在开幕式之前就举行的，我印象挺深的。4位奥运金牌得主，2位世界冠军得主来争夺1枚全运会的金牌。那个跳板那决赛更是没怎么在国际赛场上露过面，那个叫陈艺文，那战胜了奥运冠军啊，获得的全运金牌，那这不就跟那个全红婵在东京一跳成名天下知一样，那就是后浪翻花超越了前浪。其实这种优势项目啊，在全运会上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比如说奥运会的金牌大户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你可以拿到世界冠军奥运金牌，但是你想在全运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难上加难。那天许昕男子单打没能进入前4名，那就输给山东的选手了。当年的乒乓王子江建良，那连拿了2届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但是在国内的全国比赛当中从来没进过男子单打的这个前8名。所以真的是这些年轻的选手能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去展现自己，同时也说明我们的一些优势项目它本身就是培养优秀人才的生产流水线啊。对于这个项目的自身规律啊，制胜规律啊，了解把握，从而形成了应该说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训练体系，包括适应性应变性更强的这个比赛指挥体系，所以才能够一代又一代的，一批又一批的来生产这个金牌得主。而这个全运会正好就是展示他们平常的精雕细琢的这样一个舞台。这是小将长江后浪推前浪，二十万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的这样一种表现。但是同时还有一些老将也在坚守，现在人们爱用这个坚持来说，其实我觉得坚持和坚守还不完全一样，坚持有点努着费劲啊，我这无奈，但是坚守真的不是，他就是觉得这是他自己的一片天地，他就守在这儿。像乒乓球41岁的老将侯英超，小时候我们管他叫大猴，其实我也真的是看着他长大的，但是他39岁的时候，19年的全国锦标赛，他还拿了一冠军。你一个削球手已经39岁了，这削球手对队员的这个体力，他比平常的攻击性打法的这些球员的体力要消耗1倍以上，因为他不停的奔跑，不停的滑动，不停的削，基本上处于被动防守吧，偶尔反攻。所以这样的选手对体能要求这么高的情况下，39岁了还拿一个全国冠军，那这次侯英超能以41岁的高龄了，这应该是乒乓球运动员的高龄了，带领他一干小将拿了团体第4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将们应该继续在展示着他们的风采，坚守着他们自己渴望的这一片阵地，并不是说他非要争出个子丑寅卯。我问过大猴，就是在他没打到这个全国冠军之前，36、37岁的时候，我听说他还在打，在一个活动上见着他，我说怎么着你还打呢？啊，他咱也干不了别的，就喜欢这事儿，就干这个呗。其实你听上去很轻松的一句话，他真的是喜欢，他真是不想离开，他不是想霸着这个舞台，不让年轻人，你们打你们的，我跟你们一块争夺。老将们表现出的那种韧劲，特别是这份执着，真的望着老英雄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们真的应该向他们起立致敬。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希望老将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也希望小将们把这些老将们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共同奏响体育精神的最强音。 赛场直通车， 赛场直通车，我们来聚焦篮球方面的消息啊。23号晚上，中国女篮出发前往约旦安曼，开启第29届女篮亚洲杯的征程。李梦呢，因故无法随队出访。中国女篮这次出访的队员共有11名。第一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9月27号晚上9点迎战菲律宾。这是巴黎奥运周期里中国女篮参加的第一项洲际赛事啊，也是新征程上的第一步。那么对于汉别东京奥运会的中国女篮来说呢，是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通过比赛来挖掘有潜力的队员，包括维持队伍核心的竞争力啊。那么这个也对主教练许黎民提出了新的要求。亚洲杯呢，是总共有8支球队参加，中国女篮跟澳大利亚、中国台北以及菲律宾队同组。根据赛制，两个小组的第一名球队呢会直接晋级到半决赛，第二名和第三名的球队进行交叉对决，争夺出另外两个四强的席位啊。那么对这次比赛，我们来听听梁岩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前瞻。 但刚才说联合组队算是奇葩，但是这奇葩当中呢也有正常的花儿哈，就是女篮。因为中国女篮呢，他们打完了奥运会回到了国内，那你也必须进行隔离。而恰恰呢，女篮的比赛也因为是要应对亚洲杯，所以女篮的比赛是在全运会正式开赛之前就先进行了，那么他们又早回来了，你这个时候再回到各队去，而且马上又要出征亚洲杯，所以这个队就没有散，直接用联合队的这个名义去打了全运会。这一次呢，亚洲杯只带了11名队员，其中李梦因为个人的原因吧没有去，所以这也是来不及，你就是原班人马，但也不完全原班人马。据说许黎民因为他那个腿伤，所以这一次呢就由他助理教练来带队。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一次中国女篮马不停蹄，非常疲惫，打完奥运会就打全运会，打完全运会又打亚洲杯。但是对于这支正在成长中的队伍来说，真的是一次锻炼的机会。因为这次亚洲杯，无论澳大利亚队还是日本队派出怎样的阵容，日本队毕竟这次是银牌得主，甭管他怎么算计的，反正人家拿了这个银牌了。而澳大利亚呢，也是目前实力榜排在世界第3的队伍，和这两支队伍他是不是主力，那他的整体的框架还在，他整体的能力还在，我觉得这对中国女篮来说是一个锻炼的机会。这一次我们奥运会的时候略略有些遗憾，而从实力榜上来说，我们也应该是排在世界第4第5的。你确确实实看到了在巴黎上我们的这个希望，特别是在这次的奥运会上，我们和欧洲的一些强队进行了交手，哎，你还真扛住了。所以对于我们打这些欧美的强队，包括这次如果能够跟澳大利亚队，甭管阵容有怎样的调整，我们既能去适应澳大利亚的这种人高马大冲撞防守强硬的队伍相遇，那么也可以和日本这种极快，我们说我们打的是高快结合，但是日本队比我们那个快还要快。我们在最近的几次比赛当中，近些年3次输给日本，3负1胜，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都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怎么去应对这个快，怎么去应对人家那壮啊，那个高，我觉得都是增长经验的一个机会。这联合组队还是有意义的，所以也不能通通说是奇葩，它总是哎有这么几支队伍它是管用的。那也希望的就是中国女篮回来解散之后，能够把他们在奥运会上获得的一些体会啊经验带到我们自己的联赛当中，从联赛当中再去磨练，再回到国家队当中来。因为明年在杭州将举行亚运会，那这又有机会和日本队、韩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再次交手了。那么那个时候为了亚运会，除了在美国 WNBA 去进行比赛的这些队员不一定回来，但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国家队的队员，那么我们和澳大利亚队、日本队的这个交手是绝对有着实战意义的。 就整体实力而言啊，中国队跟澳大利亚队小组赛阶段突围进入四强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在国际篮联公布的女篮亚洲杯第一期实力榜上，中国队是高居榜首。那么国际篮联现有竞赛体系下，女篮亚洲杯前4名将会获得明年女篮世界杯资格赛的入场券，有机会向世界杯决赛阶段的席位发起冲击。 中国女篮历史上共11次问鼎亚洲杯，包括她的前身亚锦赛啊。而上一次夺冠还要追溯到2011年，之后日本队成就了4连冠。本届赛事呢，中国女篮争冠路上的最大对手仍然是奥运会亚军日本队，以及现在世界排名第3的澳大利亚队。 体坛嗨翻天。 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看看冬奥会。9月22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在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的开幕式上发布。11套作品以体育为主题，以文化为内容，融入了冬奥元素、中国文化、城市风貌以及冰雪运动等多种设计元素。女排方面，北京时间9月21号晚间，国际排联官方公布了2022年世界排球锦标赛的参赛队伍。中国男女排呢是都在其中。那么中国男排呢是凭借在亚锦赛的出色发挥搭上了末班车啊。那么中国女排是作为亚洲排名第一的队伍是直接晋级。那么总共的参赛球队呢是男女排各有24支队伍入围。体操方面，我们来看体操世锦赛。9月21号晚间，中国体操协会官方发布公告，公布2021体操世锦赛中国队名单。那么本届世锦赛呢，将在10月18到24号与日本北九州来举行。那么具体的名单呢，是女运动员是有4名，男运动员呢是有6名。羽毛球方面，2021年苏迪曼杯今天开始在芬兰万塔举行。这次苏杯呢，共有中国、日本、印尼、韩国等16支队伍获得了参赛资格，将会分成4个小组进行比赛，每组取前2名晋级。1/4决赛呢，将重新进行抽签，最终决出冠军。卫冕冠军中国队是1号种子，将会和泰国、芬兰以及印度争夺这个出线的名额。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社会体育的消息啊。教育部官方网站24号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指导意见明确，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工作的定位是选拔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且具有较高体育竞技水平的学生，为奥运会以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重大体育比赛以及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人才支撑。那么这名负责人也表示呢，多年来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在考试招生、在校管理等方面距离新时代新要求仍然有差距，存在个别学生文化成绩和体育竞技水平偏低，个别高校考试组织不规范、在校管理不严格，以及个别地方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造假等问题。对此呢，指导意见对招生项目范围、考生体育竞技水平、考生文化课成绩、考试评价方式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给您画个重点啊，那么为了解决高校高水平运动队部分学生体育竞技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指导意见呢是适度提高了对报考考生的体育竞技水平的要求以及文化课成绩的最低要求，并且设置了一个过渡期。那么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呢，要采取文化考试加专业测试相结合的考试评价方式，进一步优化考试工作，确保公平公正。从2024年开始呢，高水平运动队的考生文化课成绩全都使用全国统一高考的文化课考试成绩，专业测试呢要全都纳入全国统考，由国家体育总局来牵头组织实施，高校不再组织相关的校考。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那么下次再见就是11假期了啊，要提前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国庆节快乐。好，下周日下午2点12分咱们不见不散。